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相声的四门基本功就是说学逗唱，在大多数的相声中啊，能包含其中两门或者是三门就已经不多见了，而在相声自不量力中，您可以一次欣赏到说学逗唱全部的相声技艺。大家好，我是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天的经典名段中呢，和您欣赏相声自不量力。这段相声是由侯耀文、崔金泉合说的，讲的是侯耀文一行人为两个虚拟的国家去调解纠纷，结果呢，把相声的表演方式全都用在了调解上，使出了浑身解数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相声演员都不会调解，去干这一行真的是自不量力啊。这段相声是在传统相声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段新相声，让相声演员去调解纠纷本身就有很大的喜剧效果。在一开始啊，侯耀文读那封来信的时候，让人们感觉还像那么一回事儿。但是等到薄祥礼拆被子，全宝锅买方便面，就让人们明白其中的荒唐了。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段侯耀文、崔金泉的相声《自不量力》。 给大家说一段这个传统相声，这个相声发生在 各位辛苦啊，给大伙拜个年。我今天有点事儿，完了事儿咱们再细聊。你干嘛呢？快点！ 这是演出。 别演了，别演了，跟我走，快点。 干嘛去？ 出国 说相声。 你离开相声活不了啊。 那说相声还干嘛呀？ 出国呀，让你去调解国际纠纷去。快走走，快点跟我。 这我可干不了。 怎么干不了？你是说相声的不是？ 那没错啊。 还是的吗？只要你能把相声说好了，干什么都行。快点跟我走。 不行。我的想法 啊， 相声虽说能说好喽， 啊， 可是除了相声以外，干别的不见得干得好。这个万金油式的思想，干什么都干不好。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只要能把相声说好喽，啊，干什么都行。 谁说的这？ 我就这样。 你怎么回事 啊？ 您怎么回事？ 我怎么回事 啊？ 嘿呦，你可不知道啊！前些日子科学院找我 干什么呀？ 问我这飞碟是怎么回事。 飞碟就那 UFO 啊， 你也知道， 就知道一名儿。 是啊，我说，哎呀，这个飞碟太简单了。 啊， 你不是就想做一飞碟吗？ 对呀， 弄两块大磁铁，正负极反着把它焊在一块儿，拿高射炮打天上去，让它自个儿飞，完了吗？是不是？ 我就这高射炮往上打就行。 哎，

首先是我的事件调查部部长。 哪位？ 伯祥李。 伯，我知道有一位叫李伯祥。 呸啊，那是在中国这么叫，到了国外了，人家把你这名搁头了、哦、把这姓搁后头、 哦、伯祥李。 哎， 那第二位呢？ 是我的政策宣讲部部长。 谁？ 全保国。 全这玩意听着多别扭。 嗯， 第三位 就是我这事件代表团团长。 谁呀？ 我。 你没我事儿。 哎呦呦呦，有你，你特别重要啊。 我有什么重要的？ 你是我团长特别助理，没你不行啊。 哎呀，那咱什么时候走啊？ 别着急，你得准备准备啊。 我准备什么呀？ 你看人家伯祥里 啊， 为了这趟出国、 嗯、 人家先把被货拆了。 被 子？哎呀，洗干净了，拿塑料布一包，拿背包袋一捆，走出国、 啊、我拦你一句啊，拆被窝 啊，这不是就想得周到吗？ 这是出国呀还是出河工啊？ 出国。 出国就拆被窝。 你这年轻人呢、啊、你没脑子、啊、你看人家郭全宝想的跟你就不一样。 郭全宝怎么想的？ 人郭全宝那天瞧见我了 啊， 那个侯团长 啊， 咱们这个康师傅咱们得多带两箱吧。 康师傅， 万一这那儿要打起来给咱们围在中间，咱可就指这个了。 哦，就准备这个呀。 人老同志人想得周到。 哦， 其实人家那边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什么呢？ 下了飞机以后，一人一辆三轮直奔会议大厅。 不不不不，这外国这么先进，咱一人弄辆板车那儿蹬着。 人家就是你这个不懂，这个外国人考虑问题的周到啊。人是开会之前、 嗯、 让你先游览一下市容。 哦，这样逛得清楚一些。 哎，对 了，那咱要溜累了，咱饿着吃点什么呀？ 军情紧急，一切从简啊， 饭都免了， 带着方便面呢啊。 嗯，还是老同志想。 哎呦，进了大会这个会议大厅啊、 嗯、 各国元首、各国代表、各国记者3万多人。 嚯， 首先得由我发言。 您是怎么说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morning。 还会外语 啊！我经常带团出国。 您最好还是讲中国话。 中国话， 哎， 本代表团， 嗯 啊，首先由我的事件调查部部长伯祥李先生给大家介绍事件的起因。 嗯，那这个李伯祥是怎么介绍的？ 李伯祥，好， 好， 辛苦各位，辛苦。 嗯。 这次啊，我们从这个中国来到了贵国。 嗯， 知道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各位观众啊，他是最文明、最礼貌、最热情、最懂得艺术。 嗯 啊，这次我们来呢，准备给您带点东西来，带点什么来呢？我们给您带点好来。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头啊，是身体健康啊，工作愉快，阖家欢乐呀、啊，计划生育，大大发财啊！咱们这个闲话少说啊，咱们书归正传啊， 一句正文没有。 说这俩国家它为什么打起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说一下 事情的起因呢，是这样的。 您说，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啊，他叫多夫拉比卢。打这个北边来了一个国家的元首啊，他叫格斯杰比卢。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呢，它盛产石油。这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呢，它爱踢足球。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呢，虽然它盛产石油呢，但是在足球场上从来没有赢过这个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的足球呢，它是急得直犯愁。他说这个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虽然爱踢足球吧，但是他由于他这个缺石油，他也急得直转轴。碰啊，为这事儿啊，后来有人就给出主意了，说你这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你能不能在这个给他们这个格斯杰比卢国家一点石油，在球场上你赢这个格斯杰比卢国家俩足球呢？后来也有人给他们出主意了，你这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你能不能在球场上你输他俩球，然后你赢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一点石油呢？哎呦，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挺高兴，那说好吧，我们给他们点石油，我们换他俩球吧。可是这个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就不愿意他输这个俩球，他赢这个多夫拉比卢国家的这点石油。哎呦，为这事儿，这俩人就越来越记仇了。 是、啊， 有一天这俩人就碰上了。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的元首一看，好啊，我给你石油，你都不输我球啊，你就过去，啪， 怎么样？ 他抹了人家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元首一脸石油。 嚯， 这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的元首他也急了，我说你好，你也抹我石油，他抬起脚来，咣， 怎么样？ 就闷了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元首的脑袋一足球。 嗨， 他也不知道啊，是这个多夫拉比卢这个国家呢，他为了要赢球，他抹了人家格斯杰比卢国家元首一脸的石油啊，还是这格斯杰比卢这个国家元首为了不要石油的，抬起脚来，咣。他梦了有多夫拉比卢国家的努力一足球。那么就到这儿了，各位辛苦。 您说要这能耐放在国内说相声得受多大欢迎啊？ 嗯，